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四，农历4月23，北京晴见多云转晴，35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 习近平昨天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社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流用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 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航程第一篇和平之路。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精准扶贫驻村调研纪实第一篇余山村索道水泥路。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强化国家机关普法责任。 外交部回应台对日交流窗口改名，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4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为党和国家决策服务的思想库作用，不断出成果、出人才，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志们和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以研究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立时代潮头，通古今变化发思想先声，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努力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国际影响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了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扩大两国各领域互利友好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指出，中阿两国作为20国集团成员和重要新兴市场国家，双方加强合作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繁荣稳定。 今年是中阿建交45周年，双边关系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中方愿与阿方一道，不断地扩大两国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推动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的发展，造福于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坚定不移加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要深化两国利益融合，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农业、矿业、制造业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共同办好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系列文化活动。习近平还赞赏阿根廷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强调拉美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 在与会的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满落幕，取得了国际合作成果啊。超出了预期。会议期间，马克里总统就阿根廷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拉美同亚太地区的互联互通以及人文交流发表了真知灼见。我对你和阿方大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表示感谢和赞赏。 会谈后，两国元首还共同见证了教育、文化、农业、质检、体育、投资、能源、铁路和金融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京会见了柬埔寨首相洪森。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欢迎洪森访华，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去年我访问柬埔寨的时候呢，受到了 首相先生和检方的隆重接待，我再次啊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我认为当前的柬埔寨政通人和，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我们表示衷心的祝贺。相信首相先生和人民党一定能够带领柬埔寨人民把国家建设得更加富强。 习近平强调，中柬明年迎来建交60周年，我们要发挥高层接触对双边关系的引领作用，加强治国理政交流，要深化务实合作，落实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合作规划纲要，抓好产能和投资合作重点项目，要加强执法安全、反恐、打击网络犯罪以及境外追逃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柬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支持柬方当好蓝莓合作主席国。 中柬关系当前的发展态势良好，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与柬埔寨关系，愿同柬方一道坚定不移地推动中柬友好事业，全面地深化我们的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两国和两国人民，也为世界地区和平繁荣做出新的贡献。 一带一路新航程。 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演讲中他立足五通，提出了更加宏远的建设五路的思想，就是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之声将从今天开始推出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航程，今天播出第一篇和平之路，采制央广记者侯燕、何源、王凯。 在习近平提出的五路思想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 古丝绸之路，何时兴，战时衰，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我们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各国应该尊重彼此主权、尊严、领土完整，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指出，把和平之路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是基于当前世界和平发展的形势。 我们从现实中也可以看到，世界很多地区还不断的都有战争正在发生，或者是有战争发生的这种高风险，还有就是非传统安全，这个威胁就更严重，因为西方国家都面临着所谓的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非传统这样的这一类的安全。 面对这些风险和挑战，习近平提出了具体的破解之道。 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着力化解热点，坚持政治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表示，改变冲突动荡与危机挑战需要大家共同加倍努力。 如果单边军事行动、国家保护主义突然爆发，世界会很快陷入混乱，大国之间的关系紧张，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在兴起，还有对于气候变化的否认，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抵制这些悲观蔓延。 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认为，习近平提出的和平之路发展方向符合世界需要。 我们很高兴，因为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和平之路，而和平是世界需要的。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三论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演讲。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落下帷幕，各方反响热烈，企业家们欢欣鼓舞。央广记者综合报道。 近年来，转型发展成为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主旋律。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任天宝表示，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传来的信息让他们更加坚定了国际化运营为导向的经营理念。 对我们是一个非常有侧向作用，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给我们带来钢材出口也好，技术输出也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加快了我们国际化经营的步伐。 作为率先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抚州市中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正准备在赞比亚投资5.4亿美元建设江西产业园。公司财务部部长熊敖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 到一带一路这些国家陆陆续续考察了好多，将来可能逐步逐步还会增多。 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年下半年将在北京举行。回首过去的五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过去的五年，中国跨出的每一步都在创造新的历史。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之际，中国以新思想引领新常态，经济运行实现中高速增长。五年里，胜利完成12五规划所确定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指标完成率为历次五年规划最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又上了新的台阶。为迎接党的19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在新闻和报纸摘要等重点节目中推出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砥砺奋进的路上，困难群众始终是党最为牵挂的群体。党向人民庄严承诺，2020年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中国决战脱贫的冲锋号已经吹响，开工更是没有回头箭。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起点。我们要扶真贫，真扶贫。5月1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8名记者奔赴湖北、湖南、云南、安徽、江西、海南、黑龙江、新疆等地的贫困村，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驻村调研精准扶贫。今天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乡村之声、中国交通广播等多个频率将同步推出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精准扶贫驻村调研纪实。今天请听第一篇《余山村索道水泥路》，采制央广记者白杰哥。 余山村是湖北省最偏远的山村，三面被峡谷包围，通往外界的索道距离谷底有将近500米，相当于160层楼的高度。 小心点啊！ 害怕，就是带小孩或者是老人坐在上面，就是不放心嘛。 4年前的这段电视新闻成为余山村交通状况的一个缩影。 走过那开着。 1997年索道建成，余山村后山的200多村民出村，不再需要靠一双脚下山过河再上山，走半天时间。而同样属于余山村，位于大山另一边的余山村4组，徒步下山、人背马驮的生活一直持续到2015年。 没有这条路的， 没有，对， 通不了车， 通不了车，车也没有，就全部是背。 村民提月英告诉我，那时候要去一趟乡里，一天都走不到。 天都非常远，我们一天走不到。 余山村4组是全村最晚通路的村民小组，从村委会搭上农用车到皮月英家，6-7公里一路颠簸，要将近1个小时。在这样的土路上，有农用车的人家车坏得快，没车的人家搭车到集镇单程就要100块钱。颠簸的山路影响到村民脱贫致富的脚步。鹤峰县国兴农场的负责人玉明国受邀来传授养蜂技术， 他对于山村的自然环境很满意，但是后山的交通状况让他想要放弃。 因为风物是我们给他那老百姓提供，风物化垃圾的，不能这种坑坑薄薄，这 颠簸的话， 颠簸的风他经受不了。 山区行路难，修路更难。于山村后山7.2公里长的水泥路去年8月底开工，因为水泥涨价，施工一度暂停。现场负责人张波介绍，同样的工序在于山村的成本要比别的地方高， 运输又不方便，又偏僻，一般的人不爱过来，运价又高，工人工资也高，人工又少，没人做嘛。 你们怎么愿意来接这个活呢？ 哎，这个把老百姓也方便了，这是不是？这现在都是把人做点实事嘛，是吧？ 张波说，等主干道通车，运材料方便了，他们还要接着把水泥路向各家各户延伸，预计在秋天到来之前，水泥路会通到于山村后山每户村民的家门口。65岁的向方桃听到了这个消息。几年前，他们一家因为交通生活不方便，选择离开于山村的后山，搬去铁炉乡集中安置。现在他们要申请跟以前的邻居交换，从集镇搬回于山村。 这个毛路也通了几年的， 毛路也通了。 那通了几年的，今年也得到水泥路啊，就破也从渐渐改这个政策以后啊，路也通的，就破也就朝奔小康生活啊，就喜欢奔的了啊。 向方桃想沿着新建的水泥路奔小康，村委会也在计划把索道改建成旅游项目，以后游客们来体验到的就不再只是当年落后的象征了。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涉企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流用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部署以试点示范推进中国制造2025深入实施，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会议确定，在落实好前期已出台涉企减负政策的基础上，再推出一批新的降费措施。一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取消电网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收取的电气化铁路还贷电价，等额下浮铁路货物运价，合并货运车辆年检和年审，减轻检验检测费用负担，取消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四省区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二是合理降低输配电价格，扩大发电企业和用户直接交易规模，通过取消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降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征收标准，适当降低脱硫脱销电价等措施，减轻企业用电负担。三是减少经营服务性收费，行政审批部门开展技术性服务一律由其自行支付费用，取消行业协会商会不合理收费项目，对保留的项目降低偏高收费标准。上述措施一年将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会议要求对各类乱收费行为要抓典型，坚决曝光，重拳治理。各级地方政府要在年内对外公布涉企收费清单。会议指出，中国制造2025实施2年来取得明显成效，下一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智能制造作为主攻方向，要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突破短板与瓶颈，培育网络化跨界协同研发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择优创建一批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在制度创新上先行先试，深化放管服改革，通过整合中央多种专项基金，加大担保贴息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等，合力促进制造业升级。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分别会见了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阿根廷总统马克里。李克强在会见时指出，中方愿同阿方相互扩大市场开放，推动双边贸易均衡发展，共同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着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张德江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全国人大与阿根廷国会要继续发挥友好小组、交流机制等平台作用，推动政党、地方、文化、媒体等各界往来，创造更好的务实合作、法律和政策环境。 央广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发表一周年之际，中宣部召开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暨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刘云山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灵魂所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把正确政治方向、价值取向、研究导向体现到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吉林大学教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放弃国外优厚生活，义无反顾回国效力。对祖国，他一腔大爱、赤子之心；搞科研，他赶超一流、勇于担当；做老师，他爱生如子、诲人不倦。今年1月8号，科学的星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悄然陨落。请听报道，把一切献给祖国。今天播出上篇：科学报国，勇担当，家国情怀，赤子心。采制：央广记者刘媛媛、于中涛，吉林台记者赵梦秋。 惦记着养育我成长这片土地，我们国家从一个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建设。 这是黄大年生前录音。1978年，黄大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90年代，他在英国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航空地球物理领域崭露头角。随后，领导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团队研发了许多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成为国际知名战略科学家。2008年底，中央决定实施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得知消息，黄大年毅然踏上征程，回到母校。吉林大学党委统战部副部长任波： 我说你为什么这时候选择回国？非常郑重地跟我说，科学家应该是在果实累累的时候回来更有价值。 回国后，一些项目几乎从零开始，黄大年带领研究团队日夜奋战。7年里，他1/3以上时间都在出差，为了不耽误白天工作，几乎每次出差都赶最晚航班，加班到凌晨更是家常便饭。他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中国第一。黄大年的同事、吉林大学王宪昌教授： 抱着一种把自己充分的燃烧，或者把自己的才能贡献给这个国家。科学家他是心里面没有什么我是一个首席啊，或者我是一个回国的专家呀，把计算机往一个小椅子上一放，半跪半爬，这个跟咱们介绍。 2015年，由他负责的国家项目实现重大突破，万米大陆钻探机地壳一号以及安在飞机上的重力梯度仪就像一只透视眼，能看清地球深处的矿产。国际学界惊叹中国进入深地时代。他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外国媒体称，他让某国当年的航母舰队整整后退了100海里。黄大年用行动践行了归国时的铮铮誓言。 我就希望我们国家的将来能够把地下的2公里甚至更深的地下的隐伏信息呢，真正探得清楚，让它全部透明。 渤海湾，北纬38度，东经120度。一座神秘的无人岛，生存着将近20000条同一种毒蛇，被列为全球7大蛇岛。 我在蛇岛上工作了35年，国家把管理蛇岛的任务交给我们，如果把蛇都看没了，那我们还有脸活吗？ 世界唯一的蛇种为何聚集在这里？比黄金还珍贵的毒蛇怎样利用？科研人员如何与毒蛇昼夜相伴？今天上午8点到9点，中国之声视频直播探秘毒蛇岛，欢迎通过央广新闻客户端、中国之声微博、网易新闻客户端收看，和我们一起进入蛇岛老铁山自然保护区。 新闻动车组：我国将建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3期上线，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设立。请听报道。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位于长沙主城东侧，着力打造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枢纽。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长沙信委书记曾超群 以黄花机场为核心，以磁浮快线为纽带，强化多种交通方式的有机衔接，努力建设国际航空和空铁联运枢纽。 央广记者邓文辉长沙报道。 昨天是世界电信日，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随着提速降费相关政策的落实，我国的数据总量正在以年均5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预计到2020年在全球的占比将达到21%，未来将推动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 引导大数据基础设施向绿色集约、规模适度、高速互联的方向发展，大力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和基础数据资源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37昨天上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应急广播中心正式接入，目前共19家新媒体和移动应用、21个 APP 接入该平台。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运行一年以来，共发布1317名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1274名，找回率为96.74%。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拐办主任陈建峰介绍， 希望呢，咱们的社会啊，包括家庭啊，要加强与孩子的教育，加强孩子的沟通，避免这种出现这种意外。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日前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的制定与实施情况。规划从思想、道德、就业等10个领域配套提出10个重点项目，促进青年发展。 安全监管总局统计，今年1到4月实现了全国生产安全事故总量较大事故同比双下降，未发生特别重大事故。 2017中国昆山品牌产品进口交易会昨天在江苏昆山举行，重点展示了智能制造、生活消费等领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 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将遭遇高温考验，影响范围涉及8个省区市。明天平原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以上。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合谋，将台对日交流窗口亚东关系协会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敦促日方纠正错误做法，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 塞浦路斯总统昨天说，他同塞土耳其族领导人阿肯哲当天没能就统一谈判如何继续进行达成一致，谈判陷入僵局。 菲律宾国会任命委员会昨天全票通过非总统杜特尔特对参议员卡耶塔诺的外长任命，卡耶塔诺从即日起正式担任非外长职务。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韩国总统特使李海赞今天访华，萨德阴影下的中韩关系能否迎来转机？ 内蒙古陈巴尔虎旗纳吉林场发生火灾，扑救工作有何进展？ 我国自主研制的5直19翼直升机今天首飞。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满昭旭、文琪，主播郑兰、忠诚。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